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悠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你问问我下来的歌哟，我想想边上哎种茶人哦哎，桑木扁担轻悠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哦，天星

当你听人

像吹不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只爱飞扬的那一天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魏京栋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震赋带出的《草原颂》，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草原晨曲》，王少梅演唱的《大平原》。 Yeah, yeah.